step away from where we were. One step back to nothing, and we're standing on top of our hopes and our fears, and we're fighting for words now. Concrete girl, and we're spinning around again, again, and we're spinning around now. Concrete girl, don't fall down in this broken world around you. Concrete girl, don't fall down, don't fall down, my concrete girl. Concrete girl, don't fall down in this concrete world around you. Concrete girl, 22:06: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2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三的晚上一晃就到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的一首歌曲来自 Switch Food， 这首歌曲的名字啊是来自 Switch Food 这个乐队的，名字叫做 Concrete Girl 啊，就是叫做混凝土女孩，你想想这是描写谁的呢？ 啊 ，Lady Gaga， 是描写韩美的。 哎呀，粗壮吗？ 对， 很坚强又粗壮。 哎，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或者你可以给你翻译的温馨一些，就是说我目标确定的女孩啊，就是实体女，就是已经哎锁定的女孩，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在我这个面前的女孩啊。 今天晚上叶谦的亮相声音哈，和昨天晚上比起来，不信你可以调录音，绝对是今天吃饱了。 哎呀，昨天因为第一首歌没有放这个，怎么说混凝土气息这么强烈的，也没有带起来。昨天那首歌好像是还是很飘渺的啊，还是很、哎、对，还是很柔美的。 所以今天晚上呢，希望哈这个有气势的开场啊，我们主持人吃饱了之后的这个开场哈、啊，能够让1630红这个周三的晚上呢，夜啊，能够让每个人都觉得很舒服的同时，又觉得带劲啊， 对， 特别带劲。 好啊，带劲啊！他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带劲， 对，精神面貌带劲啊， 看看怎么带劲啊！ 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看一下，今天呢，叶谦是一个人撑场子的单独照 啊， 给他美颜了。 啊，美颜了呢？ 美，必须美啊！ 不用这样， 不， 你何必？ 主要是这个， 你看你 程序上哈、啊， 后面那墙本来是黄的，你都给美灰了。 你这个意境啊，小脸给你弄的哈、嗯，不像一个44岁的人吧？ 何必呢？你不弄我也这样。 不是，我就喜欢用那个拍摄软件，它已经就形成这个固有的模式了。 也是，我也看出来，周遭呢还有一圈实录的那个镜框， 那是我后来给用的边框 啊，实录边框。 我虽然是没有参与这个照片内容哈、嗯，但是我后期也做了不少事情哈。 正在 recording。 那一天，天空有点灰，见不着你最爱的蓝天。少了一个人斗嘴，多些朋友的安慰，一切。Yeah. 的泪，这不是错觉。 今天晚上我的开工歌曲叫做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啊， 对，一个人想着两个人，那叫什么呀？ 那可能就是惦记着远方的妻子孩子、啊、 对， 这是两个、对吧， 一个人想着两个人， 但这种情况都是啊热恋中的哈，或者说是暗恋中的 啊，那那个人起码另外一个人不用太受苦啊，另外一个人不会反过来也是单相思你这边。 我今天看到一个很好玩的视频哈，就是里面的对话内容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告白，然后说我喜欢你，然后那个女孩就很幽默地回复他，改成暗恋。 行吧，那先从这个阶段开始吧， 就是拒绝得很就是让场面不至于很尴尬， 那个意思就是排队去， 就是说， 知道吗？有的是。 此时此刻，我还不太想接纳你的喜欢，对吧？你，但是我不反对你喜欢我，你去暗恋着了，对吧？你暗恋着我，永远不知道，对吧？这个事情呢，就放在那里。 这女孩还算善良。 对，就是很幽默嘛。 对，要是我的话，就是改成单恋。 不是你这太歹毒了啊！ 对呀、啊，这一下就完了，就拒绝了。 对，人家还是挺幽默，又没有拉黑你，又没有删除你。想念这件事情呢，想得好了哈，会让人觉得这个世界上总算是有一个人让你能够这样牵肠挂肚，对吧？想得不好的话呢，就会觉得哎呀，这日子真是很艰难呢、就是怎么想都见不到，对吧？ 是吗？ 你知道想念最美妙的， 现在媒介这么发达，你怎么想也不敢见，是吧？不敢打开那个屏幕吗？ 有些事情都过去了，是你自己在单独的想，单相思，对吧、而对方早就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感触了，所以你想念他也只能变成自己的一件事情，跟他毫无关联。 这太什么了，快拘着了。 二娃老夫， 要不然我给你打。 不啊，二娃老夫，这个 我给你，我豁出去了，我就看 你别 这人是谁，怎么让你就这样啊？ 也不会请你吃饭的啊，这个忙你不用帮，好吧？你把你一把的力气哈，回家照顾孩子。 那算了算了， 两个孩子呢，不容易哈。 今天晚上1630红，有没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如果说一切事情都料理完毕了，这个晚上呢，很想在睡前，大张旗鼓的红一下啊，都可以登录新浪海的微博来争抢一番啊。 德福斯乐队啊，你吃过那个吧 ？Doves 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The Cedar Room》山木屋。听听这山木屋里怎么了？好家伙，蒸了桑拿了是吗？ the cedar room 来自 Doves 山木屋，可以在、这个、 不是超市哦， 不是，绝对不是，也不是什么品牌，也不是什么这个某个地点的这个品牌，就是这么一个在山木群中的，然后你建起一个山木屋来，在那松柏的香味中啊，在那个山木的香味中，在、那个、 山木啊， 对啊，山木、啊、 不是山姆叔叔啊， 嘿、哎啊，你想叔叔想太多， 不是我不想叔叔、 啊 想， 山姆史密斯叔叔开的， 我不想叔叔，哎呦，原来是这个样子哦， 山木屋嘛。 哦、 不是山姆屋，山姆屋的话，这个你忽然让我想起什么甜甜圈之类的。 对啊，刚刚我想的说超市之类的哈。 是不是、 而且这首歌还真的是挺长的哈。 是 The Cedar Room。 很像是在一种梳理的状态里哈。我是说就是理顺清楚那种梳理。 哎，你别说、哦、现在这个有很多就是 3D 技术以后啊，把那个本来是平面的那个画， 嗯， 然后一下给你拉伸了，就是有那个纵向感以后、嗯、你才知道哦，当年那个所有的画者那个著作这个画的时候他想的是什么样子，后来现在人给他给还原到他当时真正脑子里想的是他有纵向的想，并不是说只是让你看到一个高度， 有立体感了哈。此时此刻22:23啊、第一时段我们迎客阶段呢，小树长到了47厘米啊，没有求红的，但是呢，有一位朋友哈，我觉得哈，他这个留言呢，嗯、在2018年9月12号的晚上， 很容易让他红是吧？ 不是，让我很容易就觉得，都过去4年了，这个事情还有人在问， 啊、 有一位听友刚才问，哎， 怎么着？ 特别急的问、 啊， 哎，谁给我一个那个链接好吗？ 什么链接、啊？ 就是那个。 你要干嘛去啊？ 立的那本书谁还有链接？ 就你想在网上看不花钱是吧？ 不是，我买、我要安利给我的朋友 啊！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去各大书店的那个滞销那个书架上去看一看， 仓库了 啊，对 对吧？什么地儿问问哈？不曾一起的点滴，谢谢你还惦念着这本书，真的已经快到今年12月份的话，就满4年了。 那4年前的著作， 对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其实有朝一日呢，真的会再开一次这样的分享会，就是让大家从当年读这本书到现在，嗯，彼此的变化， 嗯， 或者说当时的这种情感状态和现在，就你等的人有没有等到，是在哪一年等到的？因为我这本书在就是里面有一页呢是专门有一个日期的 啊， 既可以就是你买到这本书和我见面的那个日期签名的日期，也可以是 哎怎么讲啊，忽然又卖上书了、 不 啊， 只是跟卖与不卖这件事情呢都已经。就是没什么太重要的这个笔墨， 让我感觉就是正在做一个什么节目，或者正在评判一个什么 朋友们。 然后一个评委说：“你刚才唱的歌很好，如果你想唱的更好的话呢，我有一本书， 请购买我们的， 我有一本书，请你看一下。” 没有的啦，当时就是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如果说你想把它作为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等到的日期，你也可以在年月日啊这上面呢写上具体的日期、 啊。 所以我当时是建议大家买两本啊，可以在打折的时候再买一本啊。真的有朋友买到嘞， 还买一 送一，而且真的是很灵验的。嗯，就是买两本的朋友基本上都已经找到了另一半了。 对对对，亲子套装版父母套装版， 现在你一次性买两本 爱侣套装版， 我跟你讲，因为我这本的发行量不是很大，嗯，还有一些没有卖光的哈，在民间一定是散落着，可以找得到的好吗？听听陈奕迅现场翻唱的一生中最爱，我们第20段听暖文章冷笑话吧。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每每碰上了意外，不清楚未来何曾愿意，我心中所爱每天要孤单看海，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距离，无言地爱我偏不敢说，

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即将于9月30号全国公映。近日由任素汐演唱的电影插曲《再见青春》 MV 正式发布，在全国各大平台提前与观众见面。任素汐是导演系毕业，一直以来对话剧和电影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在音乐方面，她也同样能够用自己细腻动人的声线来诠释情感。2016年，任素汐曾为电影《驴得水》演唱主题曲《我要你》，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而这一次，她再度为《悲伤逆流成河》这部讲述校园欺凌、青春成长的电影献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2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让我们忘记1630红这个事儿吧。 1630，哈哈，你没出来我们也不着急学了。 还记得昨天晚上红人是第几时段出现了吗？ 第四时段才出来。 三尾。对，我觉得慢慢的哈，就有点像是去寻宝一样啊。开始就觉得每个宝藏都非常容易找到，对吧？大家甚至呢就觉得这个全都在明面上。慢慢的发现， 看来不是这样啊。 越到尾声的时候呢，就越发现宝藏藏得越深了， 对 吧？可能要爬更高的山啊，走更多的路啊，才能遇到这位红人，这位红人先生或这位红人女士。 请你快点露出头来。 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呢，毕竟是叶谦一个人撑场子啊。昨天两个人呢，很尴尬啊，到第三时段的时候出现。你今天好不得第二时段出现一下。 我今天好没样呢，第二时段反正也到了60了嘛，聊天量要到60，也就是说可以 过半了。 对，也就是说后两个阶段如果都够60的话， 轻松多 了。好， 行，你工作量完成了。 好， 要不你讲完冷笑话可以走好吗？ 哎，也行。 不 啊，别，你这是你这人主意怎么一直你说话算不算数？现在都 我只是用这样的方式哈，让听众朋友们来挽留。不， 行， 留下来，我需要他。 我再给你跳点好曲儿。 这样的声音哈，但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想象。 这个讲一个今天我看到的，他现在都变口气了，他跟我商量着说，哎，我没有姐姐，已经开始有商量的口吻。那我们不讲你姐姐啊，不讲韩梅啊。今天我看到一则挺冷着我的，这个在微信里互相传的，说有这么一个这个拳击手啊，想把他的这个拳击手嘛，都有自己的那种非常非常威猛的称号嘛，对吧？他的称号呢叫做 Wings of Pain， Yeah， Wings of Pain，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让自己的那个拳头的拳锋所到之处啊，都是给对方留下非常痛苦记忆的啊，痛苦之风，知道吧？就这种感觉、啊、然后他就啊想翻译成汉字纹在他的背上。走进啊这个一家刺青，这刺青师呢，然后就给他在 Google 上翻译了一下啊，翻译，然后呢就是在他背上刺了两个大大的汉字啊，痛 风。 All the shit that they could find, but they couldn't escape from you, couldn't be free of you, and now they know there's no way out, and they're really sorry now for what they've done. They were three wise men just trying to have some fun. Look who's alone now, it's not me, it's not me. To know they got caught up in your talent show with you beneath the little bastards in your fancy dress who just judge each other and try to impress, but they couldn't escape from you, couldn't be free of you, and now they know there's no way out, and they're really sorry now for what they've done. There were three wise men just trying to have some fun. Look who's alone now, it's not me, it's not me. You got a tattoo on my back. This tattoo calls Wind of Pain. 通风，对，我就让你们尝尝我的通风。我是号称通风的拳手。 哎，痛风来了，痛风一来，痛风一上台啊，大家都是惊恐的四散啊，没有拳手敢跟他对垒啊，因为怕碰瓷儿，你知道吗？就一打他待会儿，哎呀，我痛风了。对吧，后面医药费你赔不起啊。 刚才在讲冷笑话的时候的叶谦真的是啊、拳脚相加， 那我就必须想象他非常、非常的 很 健硕的那么一个一 boxer 嘛，对 boxer 那种健硕的样子你起来啊。 OK， 那你现在也歇歇啊，毕竟刚才体能消耗也很大。22:41进入我和你分享的今晚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 题目叫做《学会拒绝别人，懂得在人生的适当时刻说不》。周末和朋友喝下午茶，我向他介绍了一个不错的基金，我去年买了，涨了不少。最近呢，基金重新打开，我建议他可以关注一下。他却叹气说：“哎，没钱了。”我知道朋友收入并不低，所以奇怪地问：“发生什么事儿了？”他说：“表妹最近又看中了一套房子，向我借钱，我不知道怎么拒绝她，所以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借给她了。”在我记忆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表妹向她借钱了。表妹创业向她借钱，表妹买第一套房子向她借的首期，表妹结婚向她借钱办喜酒，现在二套房的借款又来了。我问她：“那你表妹之前的借款都还了吗？”她摇头说：“还了一点，但是多数都还欠着呢。”“那你还借给她？你怎么不拒绝呢？”我表示费解。朋友愁眉苦脸地说：“我也不想借啊，我知道借钱容易还钱难，可是我就是说不出口啊，我怕说了表妹会不高兴，破坏我们的亲戚感情。”他接着说：“把钱借给他之后，我老公为此跟我黑脸了好几天，我也很郁闷，日子拧巴得很。”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各样被人勉强的事儿，明明自己内心有个声音在呐喊你要说不，但是话到口边却不知道该如何拒绝，最后答应了别人，心里却委屈的不行。我们公司招聘了一个实习生，有段时间我常加班到很晚，每次离开公司的时候总会看见那个实习生还没走，按道理实习生不应该有那么多工作啊。有一天晚上，我又看见他孤零零地坐在角落里加班，我下班前走过去和他聊天，拍拍他的肩膀问他：“你在忙什么呢？”他怯生生地说：“我在忙项目的 PPT。” 我一看，这个项目的 PPT 怎么会让你写呢？你不负责这一块啊。他支支吾吾地说：“我帮大家的忙。”我怕耽误他工作的时间，于是就没再追问下去。过了几个月，这个实习生提出辞职。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觉得工作量太大，而且别人总是把不应该他做的工作交给他做。他一方面觉得很委屈，一方面又不知道该如何拒绝，所以工作得特别不开心。她本来就是娇娇女，回家眼泪汪汪地向父母哭诉，家里人干脆就让她辞职算了。她辞职半年后，我们在一个餐厅偶遇，我笑着对她说：“当初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不去征求一下别人的意见啊？”她不好意思地说：“我问了，但别人都告诉我不能拒绝，只能埋头苦干，否则会发生矛盾冲突。”他的这番话让我陷入沉思，难道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真的就这么难吗？有一次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来广州出差，他给我打电话问是否方便来我家留宿一晚，刚好我家有一间空房间，我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他来的时候还有一位年轻女同事结伴而来，他私下对我说：“为了节省费用，他们今晚都在我家留宿，不知可否？”我想了一会儿，刚好我家有一间空房间，我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他来的时候还有一位年轻女同事结伴而来，他私下对我说：“为了节省费用，他们今晚都在我家留宿，不知可否？”我想了一会儿，感觉这样做不得体，于是告诉他：“不好意思，刚看过，家里被子不够，恐怕不能在我家住了。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性价比很高的酒店，我经常帮他们预定，我也可以帮你们预定， 我可以送你们过去。亲戚虽然面露尴尬，但也就顺水推舟的答应了。如果我留他们过夜，我心里会很不舒服，因为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与其这样，不如委婉拒绝。我的一位亲戚转行做了保险业务员，他多次打我电话向我推销保险，我正好也在寻找优质的养老险，于是我让他按照我的要求做一份给我。过了一段时间，他带着方案来见我，兴致勃勃地说他的方案是业内最具有竞争性的。我拿出几个不同的方案和他的方案对比了一下，发现有一家的条件明显优于他的。我对他说， 我很想帮你，但是保险这种投资我们都需要慎重，这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对吧？你是专业人士，你看这一家的方案，投资同样的金额，同样的时间，回报和赔偿都比你们高，我敢选谁呢？他看后不出声了，自己主动说，这个险种我家是不够竞争力，你还是买他们的吧。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勉强自己的要求，在我看来，面对这些要求，无非就是两种结果：一，违心的答应别人的要求，不想答应别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却答应了。这种情况最常见，也最不可取。明明内心一万个不愿意，但是碍于面子，迫于压力，或者心存内疚，所以同意了。可是答应之后，哎呀，又怪自己做出了错误决定，从此陷入矛盾、懊悔之中。第二种，委婉的拒绝不合理要求。对于听起来、看起来超出自己承受范围以内的要求，成熟的人都会懂得如何婉转地说不。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自己心生委屈或者懊悔。简单来说，就是不和自己过不去。很多人说，我也想说不，但不知道怎么做呀。那么我们该如何的委婉拒绝，但又不破坏人际关系呢？一，给对方留一点时间。当别人对你提出要求时，如果你直觉认为不应该答应，但是又想不出如何拒绝，这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拖延。我现在不能答应你，让我考虑几天吧。这样就给自己和对方留出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余地。我的一个朋友找我借钱，他说要一笔钱做资金周转，我觉得不应该这么贸然的答应或者拒绝，于是我说，我现在不能答应你，我考虑几天再回复好吗？你也同时找找别的朋友，看是否有人可以尽快的帮助你。几天之后，他没有再找我，因为他已经解决了问题了。二，示弱，表达自己的难处。如果这个要求是超出个人能力范围的，这时示弱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前文提到的实习生，他的公司级别是最低的，所以不敢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如果他鲁莽的拒绝，的确会影响同事给他的业绩评估，但是一旦他学会示弱，就能够妥善处理。比如有人让他做额外的任务，他可以说，我很想帮你，但是我现在手上的工作每天做到晚上12点也做不完，如果再接你的任务，我估计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你体谅一下我好吗？通常听到这样的话，应该没有人再会坚持分派任务给他了。三，寻找第三种方案。当我们觉得拒绝别人于心不忍，又怕影响关系时，可以采取第三种方案，同时满足双方的需求。我拒绝亲戚留宿家里的故事，就是第三种方案的运用。如果我说，不好意思，你不能住在我家，那亲戚一定会很不高兴，你怎么出尔反尔呢？这下我去哪儿住啊？所以我干脆提出第三种解决方案，我家里被子不够，虽然你不能住我家， 但是我帮你订好了酒店，而且我还可以送你们过去。寻找第三种解决方案，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一种很有效的达成双方目的的方式。第四种方法，微笑而又坚定的拒绝。有时最好的方法就是坚定立场的拒绝，但是坚定立场不代表你要带有情绪，那些激动的、愤怒的、委屈的情绪都不应该用在拒绝别人的要求上。即便是再不合理的要求，你也可以面带微笑地说不。朋友的表姐来广州谋生，有段时间每个周末都会不请自来，到她家坐上半天。朋友到了周末很想好好休息，但不得已要陪着应酬。朋友烦不胜烦，就问我该怎么办。我建议他说，不妨微笑着对表姐说，哎呀，谢谢你每周来看我，但是到了周末我也想有些时间做自己的事儿，我们再约见面的时间好吗？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表姐说了，没想到只说了一次就妥善地解决了问题。学会拒绝，不愿意就不要轻易答应。毕淑敏曾经说过，拒绝如同生存一样，是一种权利。成熟的人都懂得微笑着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尤其不要让自己硬着头皮去做你根本做不到也会让自己徒生疲劳的事情。愿听者有份，男左女右们，我们一起共勉，懂得拒绝。 亮亮月色为你思念。 远方飞如水流。 两片天一脸月一身花色，落入凡尘上情愁。 深夜一度情劫难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将和冷笑话都已经为大家放送完毕。 对，放松放松，然后为你们放松放松。 而且呢，我在， 而且呢，红人呢？ 没有啊。 对，而且红人我们还没选。 对啊，你不是说这个量已经差不多了吗？对吧， 我也没说不必要呀。 啊，就是第二十段都就高潮已经过去了，然后红人还没有被这个浪给拍出来。 我这一个多月我发现有个问题 啊， 你不但让我独照，然后还不给我选红人，你这是 选红人， 你这是孤立我呀。 我甚至还让你讲完冷笑话就可以回家。 对 对 对 吗？ 你这纯粹就是孤立我。倒要看看我为什么每天能到一米二是吗？ 没有了。哎呀，你不要拿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但是我也是一两个月以后我才琢磨过来。 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我没有这个意思啦。 哦， 这个顺其自然，对吧？尤其你也奔五了啊。 是 是, 是， 两个孩子的父亲， 是是， 对吧？ 那是那是， 有些事情呢看得大一点，好不好？第三十段见。 改变命运还在公司沉睡，成为老板别让自己后悔。世界茶饮站上奶茶 C 位，从台湾到大陆，味道那个纯粹，开家属于自己的奶茶店。4006786888，世界茶快来加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2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这是刚才哈、啊、吐槽在节目中备受凌辱啊、嗯，觉得好像自己的这个状态呢有点低迷啊， 啊， 吐了点小槽的。 谁呀、 啊？你呀、啊？刚才 我没吐啊， 你不是说我吗？ 我是忽然发现一个，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秘密。 不是这个，你真的想太多了。 我 怎么感觉给你下毒，然后终于在这个2个月之后 乐没 毒发了， 他发现了。 这个呢，你不要太介意哈，这都是一个很自然发生的东西啊。 是。 今天晚上红人呢，其实在20多分钟之前他也真的求了，因为我在读短文章，我没有注意到哈，有一些朋友呢也帮他，我帮你。虽然他求红的求字写的是秋天的秋哈，但是忘了。他把亲啊、今天晚上这位听友、这个名字、 好吧， 忘了他把亲， 好， 在第30段哈，上位了。 是，他说没人秋红，伟莲吧。 而且他的这个头像呢，有人说很吉利嘞，就是红包嘞， 红包呀、大大的红包送过来。 是，虽然不曾见过你哈，但是看到了他好像是1993年11月14号。但愿这个是你真正的出生日期哈，一个天蝎女，25岁的天蝎女，在浙江啊，今天晚上呢，拜托你来担当红人了，而且她真的是通过 你 互联网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对、 不是在北京的，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她关注了66位人士啊，最新关注的是 郑武 西 霞， 好。让我们再来看看他第一个关注的人啊，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台州海 事是带蓝威，然后 这位朋友年纪轻轻哈，但是真的很关注一些就是非常对我们而言哈， 他在 很重要的事情。 他可能也是在这个浙江一带的这个朋友，对吧？ 可是名字呢，忘了他吧，亲。 嗯， 就还挺。小文艺的哈， 人家可能是一个， 这是理性和感性兼容的一个女子， 岁数不大，岁数不大， 这就是天蝎女的一些伪装。 你说一个小妹妹伪装不合适的， 我自己也是天蝎女，我当然明白， 来过来去伪装着玩， 有些时候， 嗯， 我们毕竟是有小号的人啊， 你毕竟是有小孩的人， 有小号的人、 哎呦，给我吓的！ 哎呦，你这胆子，你都有俩小孩，你还胆儿这么小？哎呦喂！ 我现在一听孩子，我就，当然你得看谁带啊。韩丽要是带的话， 哎呦老好了，我跟你讲， 不客气。 我跟你讲，我去游乐园，我可是一把好手。 有你姐姐这前车之鉴，我就能想象到你带。 我去游乐园，我什么都敢玩的。 好、 你别看我41岁了啊， 是你姐姐也什么都敢玩。 啪的都给甩出去了、 不是他没甩出去，但是他甩吐了，这画着哎呦一边甩一边吐，哎呀空中画的美妙的呕吐弧线，哇 哎这个女人你说真的 哇， 她还是在家里待着吧、 Looks like laughter. 成为你的眼，把最美的风景住进你的心中。我想要成为你的手，好让我从现在到以后占有你温柔，一刻不放过，恨不得把明天没收，让你永远不会变动。 谁 love you？ 就是备注 PS， you know， 然后 I love you， you know， 就是我再补充一句吧， 对，这份 翻译过来 就是 plus 的， 就是你用微信翻译功能，就是备注我爱你 ，PS 我爱你。 这件事情你得时时刻刻的知道哈。 那这个倒也不错，你以后跟人聊聊正经话题，聊很久很久以后，然后或者是聊了很多很多以后，然后。结束语的时候跟他说今年明天见，对了，顺便说一句我爱你。这你一下让他措手不及啊，能回家玩味很久。 这是我爱你，然后对你爱的人说，他的回答有没有标准答案你知道吗？就是当你的爱人 可以 或者是恋人对你说 亲爱的我爱你，然后你的答案应该怎么回答呢？ 我也爱你。 哎呀不对，这前两天这个综艺节目里就是一对夫妇，然后那个男人就也这么说，我也爱你。 嗯， 然后那个女人就撒娇的说，这不是标准答案，这不是最好的答案，最好答案应该是 哪有人人 更爱你 啊？哪有标准答案？ 加分嘛，加分的答案就是我更爱你，对吧？其实即便我心里知道可能你更爱我，但是那一刻我要回答我更爱你。 嗯，这个文学 妥妥的，这场面对吧？ 文学素养不一样了， 对。将比我也爱你，是不是又拔了个高？ 对， 对吧？这个学着点。好， 不是你这个甜言蜜语这套， 这不是甜言蜜语， 自己弄的。 这是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别人提醒你了。哎，对呀，我是更爱他耶。哎，对呀，那我为什么不表达出来呢？我藏着掖着给谁看呢？对吧？就我们两个人呢，我又没晒恩爱，没有秀恩爱作秀。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他呢？ 我一般来说，其实我比这字儿还少呢。我一般只是说我也是。 Me too。 对，我也是。好， 场面就一度陷入尴尬。 没有啊，挺好啊，很高兴。Freedom cry， 自由的哭泣，来自深。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名字，我就想起那个表情包里那种飙泪的，你懂吗？一边跑的那个泪水就在风中。摇摆的那个感觉， 明白了。Deep Forest。 曾经是少年。 三个一直好一直好好到现在已经17年的 SHE 他们演唱过的你曾是少年。 嗯，其实看来出道到现在他们也算是年轻组合，17年啊。因为现在一出道然后算起年份来啪啪啪啪啪到现在20-30年的有的是。 谁呀、啊、 是吧 啊谁呀、啊、我觉得在三人女子这样的组合当中应该是没有。 三人女子哈， 没有， 国外倒是经常有， 对，国外倒是有，但是 SHE 真的是在华语歌坛好很少有。而这两天呢他们也是有了一个17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演唱会哈， 是 很多朋友在现场也都是泪目，因为真的听他们的歌看着他们的变化其实也在感受着自己的变化哈，这就是音乐之我们非常美妙的点。 把前几年的照片或者是10几年前的照片拿出来一翻，那个时候他们什么状态，现在再看看他们现在是什么状态， 就像 就特别有意思了。 在40秒之前看到了听友小 T 乐， 嗯， 他说韩林你知道吗，我距离上一次给你留言已经有6年了，来让我们一起哇 一下六年磨一剑， 六年 留一言。 我不知道这6年当中有没有听过节目哈，他说那个时候我还在暗恋前男友、 嗯、 哇这中间故事太多了，人家让我来给画个重点，暗恋，当时是暗恋，然后后来成功了表白了，那个男孩真的成为男友了、 嗯、 但现在已经分手了， 又分手了差不多1年了， 哇真的算起来到今天我们分手都差不多1年了。 对， 我晚上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突然打开收音机然后听到了男左女右，真好，每天晚上都在了你们，原来还在 6年前还在暗恋一个人，后来终于牵手，当然这个后来我能打听一下你是什么时候签的吗？ 不是你这、嗯、你这叶大爷你怎么关心的那么透彻， 如果你是1年半前签的，你也就是说刚跟他交往不到半年 怎么了 又分手了， 不管怎么样俺们就是分手了。 对， 我就是暗恋了5年第6年才跟他说怎么了、 然后分手1年啊。 反正我搞对象那会儿我就是不听你们节目、 嗯、 啊，我现在变成一个人了， 2个月的恋期， 然后你回来发现这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对吧？唯一就是我们的年龄都在增长啊。节目的播出时间变成了周一到周5啊，这个我终于有双休日了。这档节目呢，明年啊、很开心哈，还能继续陪伴大家，这真的也要感谢大家。 对， 虽然我经常会把不知道哪一天这档节目就没有了这样的。很沮丧的想法和大家互动，因为说真心话啊，当一档晚间节目可以陪大家超过10年，我觉得就是哪一天我们彼此分开都不遗憾了， 他 对吧， 有一种怎么说呢，我老是说一些宿命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家电，比如说家里用具、嗯、或者是你做的哪怕是做的一样工作一样什么一直保持的一样业余爱好什么的，如果你可能觉得会有变动，而且会有比较大的变动更换替换的时候，这个意向可能开始出现的时候， 诶， 经常的会出现征兆就经常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征兆，比如说他确实不工作了， 这不就是墨菲效应吗？ 对，墨菲效应就是，或者是，真的是 怕什么来什么， 真的是这个东西，然后那个业余团队结束了，就是分散了，散开了， 怕自行车掉链子，没想到真掉链子， 不是怕，就是说感觉，哎，我得可能下一步我要换一下空间，换一下什么，那么你这一部分的这空间的很多东西，你说的那墨菲效应就开始了， 是， 然后你不知道的情况下，哎，这个团队他们说啊，这个团队可能明天得就是各自就散了啊，在可能得分配到别处去，然后你不知道的东西他就开始不工作了，就你确实得换了他，或者是你干脆就 pass 掉他，你也就不用添什么东西了，那啊那个东西永远离你而去了之类的，这些征兆是肯定会有的。 行，我不说了以后好吗、嗯、就是越说就越给说来了， 这个你说不说无所谓，我是说他是会有征兆， 命中注定， 对，他有征兆，对、 嗯、就是万物都有它的开始和结束 的 时间， 是的、嗯、 有一些呢全部由得你，只是在过程里你能享受到多少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枪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 北京时间23:38，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最后半小时坚挺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的红人，好在我们在第三时段选出来了，也是经过他的努力，我们已经在聊天量上长到了一个正常人的身高，1.68米了。第三时段选出来了。也是经过他的努力，我们已经在聊天量上长到了一个正常人的身高，1.68米了。 别，我都没到1.68米，我不正常吗？真有意思。 谁知道这一直就不太正常。 23:33:0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2日周三晚上第四时段的 NZNY。今天晚上的红人的名字啊，其实对于刚才那位和暗恋的男神，然后挑明恋爱了不久之后又分开的朋友来说，是挺适合的，叫做忘了他吧亲。 忘了他吧， 对，他跟谁说话都是忘了他吧亲。 其实他在跟自己说呢，这事儿他没有跟别人说。 我们天蝎这个起名字也好啊，就是写什么东西也好、啊、 都是跟自己说呢， 他都有自己的想法的，这个你不要戳穿喽。 我看你们自言自语的， 我们怎么了？我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得好好的，好不好？ 对对对，我挺有感触。 你知道，真的前两天我看到有一句话说的真的很有道理哈，就是尤其讲女人有时候经常会给自己弄一些名言警句啊，什么鸡汤啊，可能比男人更这个在乎这些。 是是。 但是有的话呢，其实不打你啊，就是打不到你心坎里，就只是表面。有一天呢，我看到了一句话说，女人最高级别的自在，你知道是什么？ 这还有自在分最高级别吗？ 那有些人是装出来的自在、 啊、你之前你老是说是一场自己的就是随心所欲的恋爱，一场随心所欲的什么什么旅游，现在你又升级了，我看见我听听吧，怎么回事？ 女人最高级别的自在就是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我还以为不活了呢，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啊！听清楚了啊， 就是、 话得说完。 我在我的世界里好好的。 对 啊，我不打扰你，你们也别管我，好吧？ 最高境界啊！ 所有的黑夜里，孤独难以。也许也相爱的两个人之间需要距离。人从出生那天各自独立，然后用声音眼神相联系，所谓爱只是互相存在的定义。所以我决定用这个方式继续爱你，就像一座岛屿旁边的岛屿互望不离，没有画蛇添足的承诺讯息，我们有属于我们的言语，所以黑夜才能追明孤独的风影。陪伴这一向都是安静的，在对方知道的某个那里，有你支撑你该飞向和探索的领域。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多爱你。 许我们一路上寂寞要比爱拥挤，只是我们不擅长激情远处可歌可泣。在独自醒来的微凉黎明中，何处摸不到对方深夜里还有熟悉眼神和声音默默惦记。脚印就如同我不需知道我多爱你，就如同我早知道你多爱我。 Some slip through your fingers and onto the floor. Some days you're quick, but most days you're speedy. Some days you use more force than is necessary. Some days just drop in on us.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Some days it all adds up, and what you stand the side of a puppy. Your snow's white, but you think you're a brother.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Some days you wake up with her complaining. Some sunny days you wish it was raining. Some days are sulky, some days have a grin, and some days are bouncers and won't let you in. Some days hear a voice taking you to another place. YouTube 的这首歌曲，直接衔接住你刚才的那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以后总有一天会好起来。Someday are better than others. 明天会更好。 对 ,Some days are better than others. 对，之前那首歌呢是来自刘若英，奶茶刘若英的陪伴者。我觉得陪伴者这三个字哈，其实意味深长。我们都可能是某个人的陪伴者，或者是某些人的陪伴者，也有可能是某些人作为我们的陪伴者，彼此陪伴。所以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你大晚上不好这么绕我们的吧？ 怎么啦？就是 我已经绕不过来了。 这有什么呢？ 有些人我可以陪伴，有些人是陪伴我的人。 就是 我的陪伴， 有的人是我想陪伴他，但他不需要我陪伴，对吧？有的是我们彼此都需要，大家一起陪伴着。 可以， 对吧？而且呢，这档节目也常常让我深深的体会陪伴这个词，包括做广播也是让我深深的体会陪伴的这个意味到底是什么。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我都在，对吧？ 这就有点 陪伴就是这样吗？ 啊， 我都在啊，对吧？你吃饭搞对象失恋，对吧？你娶妻生子，你看书做实验，你只要打开收音机我都在啊。但是你跟我互不互动无所谓，对吧？ 其实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蚊子 哎，蚊子， 夏天的蚊子。 对，那我一年四季出没。 对、哎，行 吧， 你也有冬日的蚊子，不是有专家说了吗？能培养成那个冬日基因了，冬日蚊子基因了，可以御冬的蚊子。 不光是我，还有你，还有这档节目，还有广播的声音。其实广播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陪伴，这种陪伴还不像其他的这个可能要调动你的眼睛啊，或者是其他的五官会很劳累。我们这个其实就是很听到就听到。听不到也无所谓， 对 对吧？没有那么仔细要求了。 哎，你这我们好歹比蚊子好点，您有开关，蚊子那是真没开关啊，你得自己找药喷去，你得自己找那个把它轰走的办法。 那应该是最讨厌的陪伴吧？ 是。 此时此刻呢，23:44，一天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的红人让小树啊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呢，长到了1.75米了啊， 1.75米 这个大个子了啊， 谢谢， 非常感谢。有些歌曲呢在不同的时间段听，它带给你的感触截然不同。有一天在办公室有一个同事放这首歌曲，他说我发现这首歌还真的很好听。我说这是在很多大热的歌曲当中，你开始可能会有点拒绝，但是听得多了以后你会发现停不下来。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经过，便拥有。 I cannot see. Where are your hands? Where are your lips? Won't you bring them back to me?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It would be so easy.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Tell me that you need me. Show me that you love me. 是最 少，他还是爱着你，一如往常，就好像一个傻瓜对着那空气说话，他会不会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还需要的话，坚强像谎言一样，不过是一种伪装。我只希望有个机会能被你爱上。哦，无论要多久、多长、多受伤，我还是爱着你，每分每。 今天晚上我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杨宗纬，那个男。